情也无所谓， 我会愿意静静地陪在你身边。 我说爱你不可畏， 那我宁愿藏心里面，其实我害怕会失去你的感觉。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心将来， 如今才是唯一。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来自娃娃，如今才是唯一，开启了我们今天的先偷客栈。 嗯， 问候大家，我是四娘，晚高峰快乐。 嗯，我是貂蝉。 哎，貂蝉，其实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和大家聊吃的话题。 嗯 嗯，吃惯了外面的大鱼大肉啊等等的呢，我们还是要吃点妈妈做的饭，对不对？ 哎， 所以呢，今天先偷客栈，我们和大家聊一聊。 嗯，面条， 哎，不能说是面食，算是面条。 面条， 嗯，满大街开的最多的一家面条馆是什么呢？你知道吗？ 兰州牛肉拉面。 哎，对，好聪明啊！ 就是觉得这个在哪儿都能看着。 嗯 嗯， 这号称是中国餐饮业几大巨头之一嘛。 嗯， 三大巨头之一，第一沙县小吃，餐饮业最大的巨头。第二这个兰州拉面。 嗯， 第二巨头，第三巨头你知道是什么吗？ 麻辣烫。 不对，黄焖鸡米饭。这是。全中国可以说每一个城市都遍地有的小店。 嗯， 所以说他们三个是餐饮业的三大巨头，我觉得一点也不为过。 嗯，好了， 嗯嗯，所以说其实提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哈，说这个拉面，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推荐过一家店，你还记得吗？ 是也是这是牛肉拌面， 哎对， 嗯，叫老干拌， 对，没错，叫老干拌。老干拌呢，在房山开过20多年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家店一上了我们节目的时候，听众爆掉了。 嗯， 从来没有任何一家店来我们节目做推广的时候，有那么多的老顾客已经。 嗯， 哎，基本上比如说即使是一家新店，或者即使是一家开了10年20年的老店，也不会说是像这个老干拌一样的那么火爆。因为在当天啊，互动留言平台当中，几乎所有的听众都在说啊，他们家我吃过， 啊，我吃过，对 对，要么就是说，哎，我老去他们家，我从小在他们家吃，等等等等的， 嗯， 哎，所以能感觉出来这家店真的是很有口碑的一家店， 嗯哼，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不仅仅我们要聊到这个老干拌牛肉面，我们还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其他的比较正宗的一些面条的店。 对，其实面食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面食了，都有当地的比较有名的，像武汉的热干面，对吧，北京的这个 炸酱面， 对对对，炸酱面，对，等等等等太多，还有重庆的重庆小面， 对，还有这个打卤面啊，阳春面啊等等，哎，其实很多时候我从小特别纳闷的一个问题，就是经常看武侠片，特别是那个时候看那个韦小宝嘛，总是一坐下一拍桌子，小二上一碗阳春面。我一直都不明白阳春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后来我还特意百度过，百度过发现就是很简单的一碗清汤挂面就可以称作阳春面。 其实说到这儿，每到看电视剧都是清汤挂水的，就想能好吃吗？ 那你就不懂了吧。你得闻到味儿，你得吃到嘴里，你才知道它好不好吃。 虽然看着汤比较清，但是味道肯定香的，香极了。 好了好了，跑题了哈。虽然这个说阳春面啊，说什么热干面啊，说什么重庆小面哈，等等的，那都不是咱们今天的主题。今天咱们就来聊拉面。全国你看有这么多家兰州拉面，你觉得兰州拉面每一家都是正宗的吗？你喜欢吃哪一家？ 对， 你觉得正宗在哪儿？那不正宗的地儿有不正宗在哪儿？你对兰州拉面的看法是什么？或者说你对某一家店的兰州拉面的看法是什么？哎，我们就可以和这个仙乐客栈所有的听众一起来聊一聊哈。那这时间咱们的互动方式呢，就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仙 偷 客 栈。 对， 没错，咱们在仙偷客栈微信公众账号上等着看你的留言。好了，听到的这一首歌 When I Fall in Love， 当我坠入爱河的时候。 Love is ended before it's begunAnd too many moonlight kisses seem to cool in the warmth of the sun. When I give my heart, it will be completely, or I'll never. 九，我总在你身边。

的无所求。你和我心已经交换，同做一个梦，无悔的一生情守候。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OK， 北京时间的17:23，仙偷客栈依然陪伴着在路上的你。 嗯， 那么仙偷客栈呢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 嗯， 那么在这里呢有两个好消息要告诉咱们这个仙粉们了。 哪两个呢？ 哎呀，第一个好消息呢，手机也能收听99仙偷客栈了。哎，比如说你今天因为哎呀有事儿没听哈，或者因为什么事儿没听完，那么你只要打开仙偷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 嗯， 点击正下方的 FM 九九，点击播放即可收听到了，就可以收听到咱们的节目了哈。 嗯 嗯，那么第二个好消息呢，就是为咱们听众啊可以点歌了。嗯，您可以给我们的留言呢，然后就可以把你想对他的爱呀，或者想说的话呀，告诉我们，来给你播放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 嗯，好的。那说到这儿呢，就有一位听众和我们留言了哈，他说他最喜欢的好闺蜜明天就要嫁人了，在这里呢也希望点一首《爱你一万年》送给好闺蜜，希望自己的好闺蜜能够幸福快乐。那这个这首点歌呢是来自名字叫做哎呀这位小宝宝哈，这位这个女孩子，恭喜你，然后不是恭喜你，是恭喜你的闺蜜， 嗯， 同时也祝你的闺蜜能够幸福快乐， 嗯， 生活幸幸福福，美美满满。好，那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来自孙建平，爱你一万年。 今生今世

客栈， 仙偷客栈， 仙偷客栈， 仙偷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去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扣呀？方麻过来吧！ 仙偷客栈开门喽！ OK， 北京时间17:37，仙偷客栈依然在继续。各位好，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嗯， 今天我们要来说吃的啦。看这个， 对， 我们很多听友哈，这说我喜欢兰州牛肉拉面，因为便宜。我看到这条留言的一瞬间，我心里面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回复你。好像确实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感觉好像说的好有理啊。 对，确实便宜，但是味道也缺点的摆着，要不能开、嗯、不能开这么多店，你说对吧？ 对， 要不好吃的话没有人去，那怎么开这么多店呢、嗯、 但是认真的来说，你看吃拉面的时候很难你会发现有一桌人在吃， 嗯， 一个， 没错， 最多俩， 嗯， 最多仨，对吧？ 超不过四个。 哎，对，就是说经常，哎，其实说别说别人了，就我自己有的时候，嗯，想着出去吃，这个也不是周末的哈，也不跟朋友约，但是回家又懒得做，这个外卖也没什么想吃的，有的时候走家楼底下、 嗯、 那就会自己去吃上一碗兰州拉面，然后再上楼回家睡觉。 嗯， 啊，其实这也是一个算是很多很多人都会有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吧。嗯，所以说为什么自己去吃就要吃兰州拉面不吃别的呢？因为便宜啊。所以这位听众、 嗯、 我觉得你非常的有才啊，表扬一下、 嗯、 点名表扬， 你很诚实， 点名表扬。 嗯， 好了，那北京这个咱们今天要说的拉面哈，我们先给大家推荐一下吧。 嗯， 今天我们微信公众账号上也推了几家比较不错的、点评比较高的拉面的店。 嗯， 那首先第一家就是咱们提到那个老干拌了。 对、嗯、 老干拌呢是这个在兰州拉面的基础上做了改良。 嗯，是嗯， 老干拌的创始人从小在兰州长大， 嗯， 回到北京之后呢，怎么样都吃不到之前在兰州吃的那个味道了， 对，很怀念、嗯、 对，因为大家知道呀，上一次节目当中我们就说过了，全国各地到处开的兰州拉面几乎不是兰州人本地开的，都 是 青海人开的、 嗯、对，没有那么的正宗。 嗯嗯，然后呢于是他就特意的又回到了兰州去找当地的老师傅去学习怎么做这个拉面、 嗯、 回到北京之后呢就开了一家这样的店，但是他采用了兰州拉面和老北京炸酱面的一个结合， 嗯， 用拉面的做法把拉面给做好了之后呢，用炸酱面的拌法， 对，拌法， 哎， 拌，搅 拌着吃的， 对 对，像有点类似于炸酱面啊，给它拌着吃，然后呢起了个名叫 老干 拌。 对， 这家店其实还蛮不错的，我们刚才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说、 嗯、开了20多年了、 嗯、所以也推荐大家可以去吃去尝尝哈。那么今天我们、 嗯、 送出几个名额吧， 对， 免 费 的 名 额。嗯，但是免费吃的名额呢仅限于新店，因为老干拌现在在良乡的拱辰大街开了一家分店。 嗯， 所以我们仅限分店哈，大家可以去分店尝一下，地址呢是在北京市良乡拱辰大街12号。具体的如果你想获得这个免费吃的名额呢，就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上和我们来互动一下、 嗯、 跟我们推荐一下你经常去的你觉得好吃的兰州拉面的地方哈。 对，好 好、嗯、那留给时间，留给听众时间互动哈、 嗯、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下今天推荐的第二家兰州拉面店。 嗯， 在亦庄， 亦庄、 嗯、点评分数非常高。 嗯，叫什么呢？ 叫东方宫中国兰州拉面。 东方宫， 嗯 嗯，牛肉拉面。 对，这个地址呢是北京市大兴亦庄文化园西路6号院30号楼104底商。我一直特别奇怪的是，拉面而已，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追捧呢？为什么点评数会那么高呢？ 其实我觉得啊，对于北方人来说，其实北京也属于北方嘛。 嗯。 天天吃大鱼大肉的腻呀。 嗯。 对吧？都不如一碗面来的实惠。 嗯。吃拉面的时候，一定再来上两串红柳肉串儿。 哎，对，那个 那就最好了。 秃噜秃噜那种是，啊，哎呀，真好吃啊！ 让貂蝉、让貂蝉给说馋了哈。 嗯。 你看网友对这个东方宫中国兰肉拉面的点评呢，就是说干净卫生。牛肉特别赞，主食更赞，不但有地道的牛肉拉面，还有各种饭菜，还有烧烤，味道那都是相当的一绝呀。 哎呦， 哎，说到这儿我就想统计一下了，我们听众当中有多少人喜欢拉面配烤串的，请举手。 去这个兰州牛肉拉面一般都会要不来碗面，要不来碗炒片，点十个肉串，五个板筋。 哎，我觉得真的，我觉得拉面配烤串儿简直是人间一绝啊，就像这个油条配豆腐脑一样离不开。但也有的人喜欢油条配豆浆。 嗯， 在我的心目当中，我觉得油条应该配豆腐脑，那是一绝。 嗯， 这个拉面配肉串儿也是一样的，吃着拉面要没有肉串儿那不行， 哎， 少点什么， 得，有肉。 对，也或者可以打个比方说，就像我在外面撸串的时候，要没有啤酒，那也不行， 哎，太难吃了，吃不下去。 对，这都是黄金搭档哈，二者缺一不缺一不可少的。 嗯， 好了，那这个我们马上又到广告时间了，所以广告的时候也希望大家能和我们来推荐一下你喜欢吃的拉面店哈。 嗯， 推荐呢，我们就会送给大家老北京干拌牛肉面免费吃的名额。 嗯，对，赶紧互动起来。嗯， 那么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蓝心湄，《一见钟情》。 一见钟情不隐藏，两颗心才不孤单，三生三世也不会觉得漫长。一见钟情不隐藏，两颗心才不孤单，三生三世我都会守在 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即日起至6月30号，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首年商业险、2年基础保养、24期免息。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 你还为寻找心仪二手车四处奔波吗？5月6日至12日，北京奥之旅精品二手车专场，集结高中低档二手车，品质保障，价格实惠，推荐购车还有油卡相赠。北京奥之旅，0106137866。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仙头客栈 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 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 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仙头客栈开门喽！ 仙头客栈，哎呀，到点了，饿了。 哎呦， 刚才我和貂蝉还在这儿撒嘛，好像说晚上吃什么呀？ 嗯， 哎，我发现貂蝉，咱们俩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嗯，什么呢？ 就是不用发愁晚上吃什么了。 嗯，因为每天做节目， 对， 哎， 每天做什么？对，你看咱们昨天说的烤串，是吧？海鲜， 嗯， 那我们就可以去吃海鲜。前天咱们说的撸串， 嗯， 那咱们 就 吃撸串， 嗯， 对。再可能哪天咱们吃说的火锅呢，晚上就吃火锅。嗯，那今天晚上咱们俩直接就直播间，对，直播间门口就找个拉面馆吃拉面吧，还便宜， 对 吧？对，我请你。 嗯，那贵的是我请你呗。 啊，对，要哪天吃海鲜你再请我，今儿吃拉面我请你，行吗？ 好。 你看我们貂蝉多会说话，多好说话，所以这个大家哈，啊，想约貂蝉吃饭的赶紧麻利儿的，你们带着貂蝉完了让貂蝉带着钱， 不行， 齐活。 嗯，貂蝉带着你带着钱 啊。反正我带着嘴跟着你们去蹭，我甭管你们谁带钱了。 嗯， 开个玩笑哈。那这时间我们继续来给大家推荐这个拉面馆哈。想说一下刚才俩孩妈说了一件事情，就是之前她在和我们互动的时候就说过，怀孕的时候特别想吃门口的拉面，然后今天俩孩妈就和我们说了这家拉面的地址，说在燕山红塔小区里的大西北牛肉拉面，这个开店的是甘肃人，说到这里来做生意，在他们小区里面开这个面馆也差不多10年了。 嗯， 所以说我虽然没有吃过这家店哈，但是如果有附近的朋友们可以去尝尝看，那同时也感谢俩孩妈的推荐哈，这个我还是蛮感兴趣的。你说怀孕的时候都馋成那个样，这面得多好吃呀，能馋成那个样。好，那这样我们这时间就送给俩孩妈，送给你一个老干拌牛肉面免费吃的名额，好不好？嗯， 有时间可以去吃。 然后同时呢，还有一位听众和我们留言哈，说以前上学的时候啊，在秦皇岛西港路上，跑秦皇岛去了， 有点远， 哎，有点远。说有个兰州拉面，味道感觉还不错，哎，下次咱们给推荐一下北京的哈。 嗯， 然后我们还有一位听众说要给推荐奶奶做的面。说小时候经常吃奶奶做的拽面，有点厚，2公分宽，特别好吃，特别筋道，外面是没有的，只有我们老家家里才会做。 哎呦， 其实家里的味道是最好的， 最好的味道，最温暖的味道。 然后坤和我们留言哈，啊，说兴城拉面，我家大儿子的最爱呀，再来上个2碗腐竹。哎，说五一带家人去了老干拌，味道是真的好好吃啊，鲜粉还有福利简直太棒了。既然你上次去吃了，那么今天咱们这个奖品就不送给你了。好了，这一位听众叫做拯救世界前先变成三天猴，他和我们推荐的说在大兴区西红门星海家园3区北门有一个没有名字的拉面馆。我不知道这个没有名字的拉面馆应该怎么去找啊，但是他说很好找，就在小区门口第一家，然后这个店面环境还不错，和外面是玻璃的。 嗯， 是不是咱们的那个小拉面馆，看来还是有一定规模的哈。 然后说这家拉面特别的正宗，都是回族人，这个回民 开的。 好了，那这时间我们也感谢以上和我们推荐拉面馆的听众朋友们哈，你看哈，我让你们推荐个海鲜啊，或者推荐个啥的哈，都推荐不了，我让你们推荐拉面，刷刷的都来了， 应该都喜欢吃。 哎，这个最主要的是一看这平时都舍不得钱去吃海鲜吧，所以这都吃拉面的吧。好了，那感谢我们这些吃拉面的主哈、啊，今天奖品咱们也送完了。那同时，我们仙偷客栈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那么仙偷客栈呢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拜拜。